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周四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聊到创新和创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有两重身份，第一重身份呢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第二重身份呢是一名创业者。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莫迪科技的创始人宣城。宣城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香露你好。 宣城现在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呀？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的交叉学科读硕士。 我觉得用一个老一点的词来形容宣城现在的状态啊，是比较贴切的，叫半工半读。所以呢，也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读啊，读书。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工作，他在创业。 对。 他要做的项目是什么呢？就三个字，机器人儿。当然，机器人也分很多种啊。我们下面请宣城来介绍一下，如果你身边做了一群啊手握重金的投资人，还有一群这个您未来的目标客户，您会怎么向他们介绍您的产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其实可以说啊，就是刚才香露说的很对，就是这机器人其实它分很多很多种，有非常多的类型，有服务机器人，在家庭中可能给你端茶倒水啊，然后有在宾馆里面用的那种啊，或者说有那种陪伴的机器人，那也有很多这种生产里面需要用到的机器人。那我们做的呢，是在生物医学领域自动化的机械臂。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人手，但是它是用电，用这个紧缩器来驱动的。现在主要是在一些生物医学的实验室和工厂里面去用啊，帮助他们去完成一些自动化的操作。 嗯， 那我们现在客户主要是一些这个实验室啊，然后生命科学的公司，已经在他们的这种生产基地里面开始去投入这个使用了。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公司啊是2018年5月份。创立的 五月底 啊，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短，但是已经有这个项目在应用了啊。其实你们做的还不完全是一个这个机器人，你们可能做的是机器人身上的某一段、 啊、对， 机器眼睛啊，机器耳朵，机器鼻子，最重要的就是机械臂。 对，机械手臂。 嗯， 它会和你说的眼睛啊、鼻子啊这种去配合。 嗯， 对。 另外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应用的场景不是在家里， 不是、 不是说给你端茶送水的这个机器手是吧？ 对， 也不是在这个比如说路面上呀、啊，或者说呢宾馆里面、饭店里面啊、大堂里面啊做那种啊指引啊服务的那种，也不是，是在这种实验室里，或者是说呢是某种这种生产和研究的环境下。 对对对， 具体到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机构、实验室。啊，你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实验，需要用一些机器手臂来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 这是我们前期的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实验室。 帮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提升效率啊，这些减少差错。那后期的话其实更大的市场会在生产这一块，就是进到企业里面去，他们有标准的这种生命科学的生产线，比如说他们要培养一个细胞出来，他们要制药，那这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很多的这种我们叫点样或者是移液这种操作。那其实在生产里面的市场会远远比实验室里面要大。 也许很多朋友都没有进到这个实验室里啊，也没有到这个生命科学制品的生产一线去参观过啊。你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引入了这种机器人机器手臂的话，又会怎么样的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同时还保证这个精准度。 OK，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点样啊，这个名词如果不是做生物的可能不知道啊，当然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点眼药水？ 可以更形象的可以说理解成打针吧。 嗯， 因为它 更细。 对对对对，它这个点样其实是培养细胞的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那在实验室里面和在生产环境里面它是有一点区别的。那先说实验室好了，实验室里面去对细胞进行点样，就是打针，是怎么做的？就是说它有一个类似方片，一个大概方片上面有96个孔，每个孔里面会放细胞的一个初始状态的一个细胞。实验员他需要根据这个实验的流程给这96个细胞去设定不同的这种培养液，不同的这种浓度啊、材料啊这些东西，然后来观察这个细胞的生长状态，它最后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其中哪个结果是他们想要的。 就相当于啊种菜一样啊，这有96颗秧 对 吧，你要往里面加不同浓度的肥料， 对， 最后你要看最后 哪个肥料好， 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更好， 对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点样，会要把这种细胞的培养液去点到每一个孔板里面。那传统的其实都是人手工来操作啊，他们有一个定量的这种点样的仪器，96个孔依次的去往里面去滴加这个液体，可能是不同的量。那你可以算每一个可能一个孔最熟练最熟练其实可能10秒钟，96个孔960秒。那其实速度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说很多这个很多情况下如果人手是会有差错的啊，他可能点一下我要的是20微升的这么一个培养液，结果他手一抖啊点成了这个15微升，或者手一抖点成100微升，都是有可能的。 那边有个同事吓了他一跳 对， 这一片都砸了， 对，或者说他不熟练啊也有可能，对。那这个时候他最后得出来结果就不能准确的真实的去反映这个实验是不是按照他的原来标准去做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其实挺怕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啊，不管是哪种实验啊，这生化实验也是这样啊。就是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不想干这个工作，我不想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我忍受不了在实验室里面工作，更希望和人打交道啊。这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确实也是啊，一个比较细致严谨又相对枯燥的这么一个流程。 其实像我们学校的生命科学啊，然后医学院这些同学啊，那些刚入学的博士啊，他们多聪明，你想想看清华大学博士多聪明，然后他们前一年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熟悉这个点样的这个过程，前一年的时候他们每天就做好多好多遍，到最后把他们发展成了一个熟练工，对，所以这个 有点浪费，你的意思是？ 我是觉得有点浪费了 好，如果你这事儿研发出来而且呢大面积应用，他们会感谢你的。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我跟生命科学实验室很多学生很多师兄啊，他们都在聊，他们就是特别深恶痛绝这个操作过程，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研发出来，那肯定能代替很多的人工。 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去研究的，而不是去做这个重复性的劳动的。 对对对， 好，这是现状是吧？ 对， 很多的您刚才谈到的研究室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企业也好， 都是这么靠人工靠肉人肉去这么做。 对， 嗯， 那如果我们现在研发了这个机械臂的话，现在我们现在是第二版吧，算是第二版的 demo 已经在测试了。那这个时候它就是说用机械臂去代替你原来人的手去进行这个点样的操作过程。那我们是在机械臂的末端啊，末端其实就你可以理解为说是你的手那个地方，你不是有一个手臂吗？ 嗯， 那它最末端就是你的 手指。 手指。那我们在机械臂的末端就是安装了一个这么一个装置，它可以抓住那个针筒，然后可以去完成把针筒按下的操作，也可以完成旋转针筒进行定量的这么一个操作。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根据一些编程啊，然后根据一些运动规划，然后在不同的这种孔板里面去滴加我们的这个培养液。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在你滴加完了之后，它可能要去移动整个孔板，就是这个板你要从位置 A 移到位置 B。 那这个传统的话也是说用人手工来操作的，那么我们这时候也是配了一个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么一个夹爪夹手，然后把这个5个或者10个这样的孔板点样完的，然后一次性的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下一次的操作。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你们攻克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机械臂其实它和现在你市面上看到的传统的这种机械臂其实都不太一样啊，我们的结构上是和传统的完全不一样的，有很多控制啊，然后很多代码啊，很多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不能参考原有的这种技术路线，我们要自己重新的去开发，重新的去这个。 换句话说是你们自己研发的， 对， 是一套新的思路。 是一套新的思路。 是吧，新的这个设计原理。 对，那这个新的设计原理你就要配上新的方法。 嗯， 那不然它是不能工作的。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集中在了我们针对这种新结构的这种设计来保证它的稳定性，保证它的精确度。 嗯， 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有这个非常多的工作量。 嗯， 对。 其实说到这块啊，大家也能够想到需要它每次滴的量是一样的。 对。 它移动的这个位置是精确的。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 不能够就是老不稳定啊，这块好了那块又出问题了啊。在这一块的话是不是需要运用到很多方面的学科的知识？ 其实机械臂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产品吧，它会用到确实很多方面的知识。那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读的汽车系啊，汽车系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 嗯， 它会涉及到这个控制，会涉及到电子，会涉及到硬件，会涉及到软件，会涉及到机械啊，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学科，包括了还有自动化的这些方面的东西。那其实机械臂里面也同样的是会用到这些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机械吧，那我们现在这个结构是和传统的不一样，所以它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调整，这涉及到机械学方面的知识。那我们针对这个控制设计了这种底层的这种硬件， 嗯， 它的中控器，它的芯片需要怎么去和它的传感器进行连接，那这是用到了硬件电子方面的知识。那它的运动规划，它的怎么去检测环境，怎么去知道它的任务完成了没有，那这是用到软件方面的知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学科。 嗯，你一个人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吗？ 当然不行，所以我有合伙人。 有合伙人啊。 对对对。 合伙人也是你的同学。 是我同学，是我本科时候认识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你们刚才说要自己弄一个这样的东西来解决很多生物科学领域的科研从业人员他们的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吧？ 对。 那现有的产品能不能够解决呢？ 现有产品可以说它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问题。 传统这种工业机械臂非常贵啊，你从国外进口的像 ABB、库卡啊这些比较大的这种机器人厂商，他们的机械臂一台就是十几万， 嗯 啊，或者是几十万都有啊。现在更多的兴起的这种协作机器人，他们的成本会在这个也是会在十几万、几十万这样子。那国内也有一些厂商，他们去做了工业机械臂，这个成本最低的压下来可能是在七万到九万之间就一台、 嗯、 但你想想看，一个生产线上就一条流水线，你可能就要个五六台的这样子的机器，那可能你十条生产线，那一下子就是非常高昂的成本。那很多这种企业啊、机构啊尤其是科研机构，其实科研机构没啥钱所以他们负担不起。 嗯， 那我们这个机械臂，因为我们从设计的时候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嗯、 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降低成本。 嗯， 那这个降低成本不是说我们用一些劣质的零件来帮助它降低成本、 嗯、 而是说我们所设计的这种结构，它是比传统的结构更加具有优越性，它可以在低成本的同时保持很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嗯， 对，这个是我们产品的特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市场有多大？你们为什么要看好这个领域呢？ 现在主要针对的市场是这个生命科学的自动化的市场嘛，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没有被发掘的一个市场，尤其是在中国、 嗯、 那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商业调查，生命科学自动化市场是一个4000亿的市场、 嗯、 4000亿级别的市场，其实它里面会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分支嘛，那我们机械臂去完成自动化算其中一个分支。嗯，其实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有很多的机构啊、企业啊，其实他们都非常需要这种分拣啊，然后这种培就是自动化的培养的这种设备。但是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拐点的一个时候吧。相比之下，可能国外已经有很多的机构啊开始用机器人在这个生命科学里面，对，已经有很多了。但中国现在还没有开始大批量的这种机器人，还是用在比较传统的场合，就是工业。工业里面有很多地方，像 制造业， 对对对，像马垛啊，像这个搬运啊，像这个焊接啊，这种就非常多。那其实我们国家算是一个工业大国了，这种需求非常非常多，但是现在还是比较有少的公司机构去关注到生命科学这个市场。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啊。 对对。 刚才你说到了已经有客户在用你们的东西了。 对。 我想问一下，这个客户是怎么找到的？怎么才能够相信一群大学生做出来的东西，让他们相信？ 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事情，所以创业这个东西吧，就是有时候很看缘分。 嗯， 那我们其实也是经历了各种这种尝试吧，那前期有很多挫折，包括其实我们从16年开始做这个项目，最开始因为我们就是想做机械臂嘛， 嗯， 然后想说把它成本降低这样子， 当时没想到要投在这个生物医药这个领域。 对对，因为我们这些做机器人的其实第一反应就是说机械臂就是用在工业里面的， 嗯， 第二反应就是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为什么？因为生活比较贴近我们那种服务机器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研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做的机器人其实可能并不适合这些领域， 嗯， 包括这个工业领域，其实解决方案啊非常成熟啊，包括服务领域的话其实还有一点超前啊，那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小团队能承受得起的。为什么会开始做生命科学领域啊？是怎么找到第一个客户的？那个是因为我们 在学校里面的一段故事。 嗯，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学校有支持经费去给我们去做研究不多，就可能小几万块钱那个时候我们是清华大学校团委有一笔资金可以支持我们学生自主的去立项去做研究那我们当时就立了这个项，是2017年的时候立的项。然后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立的项他要去评比，总共是100多个项目，然后最后评出来是10个还是20个优秀项目在全校面前做展示。 嗯， 那当时学校的团委也把各个院系的老师都请过来去看。那这个时候正好就是说生命科学那边的一个教授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他就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不光是说这个机械臂， 他就想到了他当年是怎么过来的了。 可能一方面是想到之前的悲惨遭遇吧，另外一方面也是说他们现在实验室包括说他们有一些团队去做了学校里面科研成果转化出去了之后也在做公司，他们都非常需要这种自动化的操作，可能不光是机械臂，还有一些其他的自动化的操作，那其实他们都非常需要，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的第一次见面 啊，还是校内的算是。 对对对。 那他买你的东西了吗？ 他没买，但是他的介绍的团队有在买。 就是这位教授介绍的一个团队。 对对对，然后有介绍其他几个，对，就慢慢的有一些团队在买。 啊，那个时候你们有的卖吗？去参赛是不是就拿着一个自己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去参赛了？当时就考虑到有买家了吗？ 当时这个确实产品还是比较初级的这个阶段，但是它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这种操作都可以完成，所以我们后面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辅件上去包括了那些爪手然后那种打针的这种设备都是我们后面加上去的，但最开始它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这种搬运这种操作。 嗯， 那其实一开始就是老师那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一下子做到完美嘛，其实你创业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产品做到完美，但是他非常信任我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去做实验做尝试。那我们当时就是把我们的机械臂去放到了天津的一个工厂，是他介绍的，然后我们在那边去运行了半年，然后中间可能出了一两次的问题，都是一些小问题，然后我们再不断的去修正。 嗯， 那这个慢慢的其实这个机械臂就会被这个客户所认可。 嗯， 对。 给钱了吗？ 给钱了。还是给，就前期的话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说，我们更希望的是赢得客户的信任。 嗯， 就钱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很重要，当然他也给钱了。嗯，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我们足够我们去cover 掉我们的成本，还有一些结余的盈利。 嗯， 这个觉得其实客户的信任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宝贵的东西。 嗯， 他愿意让我们的设备在他们的生产基地上去做实验。 那你们的东西去那儿之前他们用的是外采的设备还是人工？ 人工。 人工。 人工。嗯，也有我们也给他们开发了一些其他的辅件，就是配套的这种产品。那种配套的产品有的时候是外采的，外采的成本就非常高。嗯，其实我们看了一下他们外采的东西也拆开来看过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也是电机控制然后传动这些简单的操作但是它卖的就非常贵。 嗯， 当然一台要2万块钱。 你自己想了想，你们几千块钱就能搞出来？ 是的，我们评估过。 嗯， 就是几千块钱就能搞出来，而且比原来的性能还好。 嗯， 而且比原来稳定。 好，那你得抱着这个大腿不能放啊，这里面好像是一座金矿似的，可以在里面挖掘出好多的这个盈利点来啊。 对，这是我们第一个客户。嗯，也是我们第一个案子。 如果在初始的时候就能够解决到创业的成本，而且还赢得了一些客户，应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创业是开弓的箭，不能够回头的。所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在读硕士生，同时呢也是一位创业者，来自莫迪科技的创始人宣城。宣城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宣城和他的团队呢，是在给一些生命科学的实验室包括一些工厂来设计机械臂。非常幸运的是在学校的一次比赛当中，他们就赢得了一位教授的青睐，并且给他们介绍了客户啊。那后续这样的客户还有吗？还有新的订单吗？ 后续的客户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接触很多。之前有一些是在北京的客户，然后后面我们也是参加了北京市的一个创业比赛，然后我们拿了2等奖。 是。 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机构来找到我，包括像中科院，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生物医学的公司，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还更多的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宣城和他们的团队呢是参加了北京市人社局啊举办的这个2018年的创业大赛啊，在全市的这个角逐当中啊拿到了2等奖的名次啊。 对对。 参加这个大赛对你来说有收获吗？ 我觉得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赛之后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公司收获都非常大。那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是通过这个比赛认识了很多一起在创业的小伙伴，甚至就是正好还碰到一个师姐，就是同系的，她在做一个文创类的项目，那我也碰到了专门做生命科学方面的这个有一个回国的博士，他也在做他的生命科学的项目，未来也许他就有可能成为我的客户，因为我们比赛之后还聊了非常多，聊得非常开心，后面也一起参加过一些创业方面的活动。那这是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认识的新伙伴。比赛之后呢，评委啊，投资机构啊，在这个交流过程和点评过程当中其实都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建议帮助我们之后可以说更快的去发展。 参加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感觉现在这种创新创业的氛围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这两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创业的氛围逐渐的从原来的这种有一些浮躁的这种情况开始慢慢的沉淀下来，开始慢慢的更多的人去思考我这个做的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商业本质是什么，它是能有新的模式还是有新的技术在里面。投资人其实也会更加的聪明，洞察力更加强，所以总的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踏实的一个方向。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其实投资机构开始做这方面的布局，但 大部分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这种体系，没有自己的方法，都是说这些人他们其实去参考了国外的这种模式是从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孵化上，那其实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过程。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2013年你在做什么？ 2013年的时候我 你刚刚来到北京吧？ 我刚刚来到北京 啊。从那以后你没有想到创业吗？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创业，其实刚来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挺懵懂无知的，但后来是机缘巧合之下在学校加了一个创新创业的社团，然后慢慢开始接触到这个方面的事情。那其实这个社团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所以我慢慢后来才走上这个创业的道路。 嗯，这是你的第一次创业？ 严格上来说不算第一次。对，之前因为还有参加过别的项目， 就是作为这个参与者参加的。 对，作为成员。 当时是做什么呢？ 当时就是做创客教育。 创客教育 主要是针对这个从小学甚至一直到大学甚至一直到老年，我们说叫终身学习嘛，为这些人群提供一个创意创造甚至创业的这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教学的过程。 创意创造创业。 对，其实我们根据不同的这种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嘛。那你不可能说让一个小学生去创业，所以我们小学生尽可能是给他普及这种科普知识，普及文化。那到初中高中我们就给他普及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重复的去造轮子。轮子这种东西已经发明了这么久了，你在做一个汽车的时候你在造轮子，那不就是很浪费时间吗？那我们用一些现有的先进的已经被验证的成熟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实现你的创意，快速的推进，快速的做出原型。那这是我们创客教育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 听起来也很美好啊。 对， 为什么后来没有再跟进呢？ 多方面的原因吧。其实这个我也做得挺开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后面因为创始人的话清华的硕士毕业了，然后他公司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一方面我要兼顾学业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跑那么远然后再回清华再去实验室。但所以当时可能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是觉得这个新鲜劲儿过去了。就是当时我们教了非常多的这种中小学的学生创业嘛，很多是做市场啊，做营销这方面。那这方面的话我就觉得当时 兴趣点不在这儿。 对，当时兴趣点不在这里，但这个项目到现在发展还是挺好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从你的这个参与，你怎么来看待大学生创业，或者说大学生参与创业，这中间是不是存在很多的变数？ 我觉得大学生参与创业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知道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其实我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自我剖析一下，心态也是有一点浮躁的，因为当时看了太多的这种故事当时有很多这种小黄车啊，然后课程格子啊，一下子拿到很多融资啊，然后走上人生巅峰啊，这种故事。所以我觉得那阵子的话其实对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会形成一种好高骛远的这个观念。 就清华大学的大学生也没有幸免。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取的。但是创业这个过程比较好的是说你真的有自己的产品，然后它确实有自己的价值，然后你希望把你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像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机械臂，我认为它是绝对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好的这个作用的，所以我才投入进去。那其实对于大学生创业来说，不能一开始就指望自己有多成功啊，毕竟扎克伯格这种现象级的这个人物还是非常非常少。 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对对对。一开始还是要端正这个心态。我觉得大学生可以从 大一甚至大二这样子就开始接触，但是不要抱着浮躁的心态，而是说你去学习这个过程。 嗯， 啊，一是去学习方法论，啊，你这个创业它需要解决的一些要素是什么？那其实这些要素不仅是在创业里面是适用的，你不管是以后可能去工作，还是去，甚至说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啊，那这几个分析问题的这种方法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帮助你去锻炼这种思维的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你的团队核心成员有几名啊？ 现在团队的股东是两名，核心成员大概是在五六名。 都是你的同学？ 大部分是同学。 嗯，但现在你的身份呢，还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换句话说，你还是这个管理者啊。 对。 原来是同学关系，现在呢，又成这个同事关系、合作关系了。 对。 你怎么来带团队？这一块儿，毕竟公司成立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啊，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呢？ 目前来说，我们像这种十个人、二十个人的小团队，其实管理方面没有太难的地方。 嗯， 我们只要把职责划分清楚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的同学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让点燃他们的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激情、这种斗志。嗯，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的追求和以前可能不一样，以前可能追求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但现在年轻人更多的是追求这种自我实现，啊，追求他的更高的这种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他把他所学的东西用起来，这是他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团队形成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去更多的去调动他们的这种积极性，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更多的曝光，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学习成长的这个路径。比如说大学生创业园那边有推荐过给我们很多活动，那我觉得这些活动非常好，我就给他们去报名，让他们去参加，让他们去看现在最500强的企业他们的运行的这个情况。啊，那我觉得就是将心比心吧，你一定要让你的团队成员在你的团队里面有足够大的成长，他才愿意留下来。 嗯，你是一个造梦者啊。 我是一个实现梦想的人。 还要为他们创造实现的路径啊。 对。 这个是你兴趣所在吗？ 我觉得我非常乐意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乐于去分享的这么一个人。嗯，有好的机会，好的这种事情我愿意去跟大家分享。我也相信说在未来当他们看到了好的方向、好的机会之后，会去与我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公司成立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哈。 对。 你们之间有没有闹过别扭矛盾？ 其实会在方向上会有一些争执吧。对。嗯，就拿生命科学这个转型的例子来说，那最开始接触不是我来接触的，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怀疑，那我们这个能不能用在这个里面，生命科学里面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我们也不懂，那会不会有坑，会不会就是做不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是保有这种怀疑的态度。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我当时是 就想做个机械臂。 对，当时没有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的合伙人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说服我，去带我去他们的实验室看，带我去和他之前聊了一些师兄去再重新再聊一聊。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会有一些这种观念方面的转变。那同样的在他认识不到位的时候，我也会去更加耐心的去花时间去解决这方面的事情。争执啊、矛盾啊肯定都是有的，但都是能被解决的，我觉得。 嗯，应该说是你这个创始人团队的核心成员把这个公司的方向扭转了一下。 对。对， 也就是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走过一些弯路吗？ 我觉得最大的弯路其实就是方向的选择。 嗯。 因为如果你东西做得再好，你方向选的不对，你时机选的不对，还是没有用。那我们最开始做这个工业啊，做这个服务机器人，其实就花了很长时间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当时说是不是用这个机器人去厨房炒菜。 嗯， 那当时也看了很多国外的这个有这方面的例子。 啊，那他们当时是有一家什么叫 Molly Robotics，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炒菜机器人，然后视频非常的炫酷，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哦、我们也要做这个， 嗯， 但后来发现他们那个视频是渲染的、 啊、 他们那个视频是假的， 加工了， 加工的，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好做， 嗯， 然后我们花了几个月在做这方面调研，在做这方面研发，后来就无疾而终， 嗯， 啊，那其实弯路都是走过比较多。 其实从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过程也能看到，作为创业者回归理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回归于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原来想的很美好，我就是做全能的家庭的服务机器人、 嗯、 我做全能的工业机器人，那后面慢慢的会回归到这个机器人本质，它适合做什么，它适合在现在填补哪个市场里面的细分领域的空白、 嗯、 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所转变的一个观念。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作为创业者，其实身边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去学习，包括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啊，有时候也会成为很多创业者学习的榜样啊。你个人崇拜谁？ 最崇拜的肯定是马云，他们团队是比较有这个班子效应，那不像说有很多企业其实大部分就是靠一个人啊、靠就是他们的最大的 boss 在那边撑场面。那马云他离开了这个企业之后，离开了阿里巴巴之后，这阿里巴巴还是能活得很好，还是能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就像 Steve Jobs 乔布斯他去世了之后，现在苹果成了全世界这个第一个破万亿市值的这个公司一样，我觉得最佩服他们的是说他们能把公司的架构搭好，然后让这个人才不断的去进行流动，不断的上升最后帮助这个公司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不是说创始人一家独大甚至说要垂帘听政这个我觉得是他们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你想成为哪一种创业者？ 我希望成为马云那样的创业者。我们有一点共同的特质，我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像马云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爱去跟别人分享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之后我的角色也是一个可以说和公司里面所有的成员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去这个讨论，然后心态上一定要是一家年轻的公司。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前段时间北京啊召开了世界机器人大会， 对， 很多的厂商都去了、啊、 哎，我也去了， 你也去了啊，我也去了人山人海，感觉这个观众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啊、 特别多人。 是，那你在现场你看到那么多的企业的产品，有没有些触动？ 触动非常大，大概有70%的厂商其实他们的产品里面都会涵盖这个机械臂，那他们做的都非常的优秀。那其实大家很多的都开始意识到了国内的这个自动化市场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市场，那有很多的工业机器人其实他们做的非常好但主要是集中还是在马舵然后搬运焊接这个方面他们有一些非常成熟的技术，他们可以去甚至说去拧螺丝，然后可以去这个其实你别看拧螺丝好像是一个很细小的工作，其实它非常难，就是你要涉及到这个定位要涉及到这个把它螺丝吸起来，然后定位到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在合适的力矩下去把它拧紧，就你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你要装配的完整的话，你一定要保证每一个螺丝的受力是均衡的，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的厂商其实他们做的非常好非常好，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高兴能看到这么多的友商一起再把这个市场做大。 有没有跟你们做同样事情的？ 做同样事情的呢很少，生命科学里面确实很少，大家关注的更多还是工业领域。 那你认为他们既然在工业领域那么成熟，是不是很容易就能转到你们这个领域？ 我觉得要转的话也是可以转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壁垒的。一个是行业的壁垒，就是说他有没有去积累这个行业的人脉，有没有去积累这行业资源，知不知道真正的客户需求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产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特色是用那种杠杆型的结构啊，去代替传统的结构。那这种结构其实他们最开始都没有做，就是任何一家厂商都没有做，我们先做的这个结构。那其实这个技术方面他们要跟上的话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嗯， 那我们这个其实杠杆型的结构它更加像人体的手臂，因为为什么这么说，人体的手臂其实有骨骼有肌肉，它是通过一个杠杆型的结构，就骨骼是那个支点，肌肉是那个拉伸的这种杠杆。那人体通过这个结构它能实现它更好的这种性能。其实我们机械臂也是从这个里面得到灵感去完成这个任务。那这种结构的开发，它的一些坑，包括它的一些调教， 你们都走过了。 我们都走过了。对，所以他们要是想做这个，我也不能说他们一定不能做。商业竞争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花时间来去赶上这个技术。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人能够对他们感兴趣啊，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特别年轻的团队当中来。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莫迪科技的创始人宣城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像座加勒满，那里有草就有繁华，遇见是不同的人，不同启发，世事如何随他去吧。夜空那璀璨的如神话，那女人十八十八，谁看见家也满，那里有草就有繁花，遇见是不同的人，不同启发，世事如何随他去吧。夜空啊璀璨的如神话，那女人十八十八， 浪漫当然不如一杯茶，我也想啊，我也想。